欢迎收听诶行销搞什么，这是 B2B 企业不可错过的线上 Podcast 广播节目。我是 A 编，在这里我们将以最浅显易懂的观念来帮助企业透过数位行销方式，让你不管是产品还是新闻资讯更容易被看到。未来我们将在节目中教你如何优化官网，达到搜寻引擎排前效益，还有如何透过多渠道的行销管道来拓展商机，甚至到现在最夯的跨境电商布局，后续让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后无痛上手，一次搞懂行销到底在搞什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使用网络数位行销。一般我们常看到的传统行销比较偏向于一些特定的品牌刊登播放，所以你会发现像是在传统电视广告里常常出现各种药商、酒商、补品、生活用品的广告，报纸最常出现的就是建案的广告。你有发现吗？其实他们都有针对部分的特定族群去设计，而现在会看电视节目及报纸的年龄层都比较偏向中老年受众，年轻小朋友到中年人都是以网络为主，当然也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学习网络，所以在网络数位行销上着手曝光已经算是兵临城下了。在传统行销，像是传单、报章杂志、电视广告，甚至是高速公路旁的 T 霸广告看板上刊登广告，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广告主花费了大笔的金额去曝光，但后续很难去分析曝光后得到的效益评估。以电视广告来说，顶多只能依据整体的数据去看当下的收视率，而这些数据必须要靠专门的公司来收集。如果广告主想要收看观众的背景资料，更是难上加难，更别说是在报章杂志或是其他传统广告看板。再加上广告的效期其实很短暂，除非你的口袋有够深，不然很难长期持续性的去曝光。就像先前台湾给世界的一封信，台湾 Can Help 花费400万元购买纽约时报的全版广告，但你可能不知道，募得的剩余款项依据投票结果，他们要将剩余1500万的 45.82%， 也就是687万用在数位广告宣传。因为网络数位行销是可以弥补传统行销的遗憾，比如说有哪一些呢？第一，触及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很依赖网络，你会发现当你在上 Google 查个资料，搜寻结果就会有好几则的 Google 广告，往下看也是各个网站抢破头在做 SEO 的搜寻结果，点入后你会发现，诶，我刚看的网页产品怎么就像鬼一样的如影随形，跟我到其他的网页里，就连看个影片前面都要先来个广告，看到正精彩的时候又要来播个赞助广告。其实这都是数位行销的一环，网络行销可以运用很多的管道跟手法争取到曝光的机会，在合适的对象面前显示来增加触及率，这也就是传统行销所做不到的地方。第二，预算弹性高。网络行销预算相较于传统行销比较有花费的弹性，比如说我的公司今年有3万块的行销预算，如果我们想要进行传统电视广告的话，可能连一档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是以网络行销来说，我可以选择曝光的方式就更多了，比如说 Google 广告，或是参加一些贸易平台，而且行销曝光的效期会更长，相较于传统行销具有更多的调整弹性。第三，精准数据分析。数位行销最大的特色就是背后有数据可以提供给企业做分析，其中包含触及的访客资讯，帮助你及时掌握线上的行销活动成效，借由所收集到的数据做最有力的决策。有些甚至还可以提供专业的网站访客以及会员的浏览记录，或是追踪洽询表单前买家所浏览的资讯，这些数据都可以帮助企业了解买家的行为模式以及感兴趣的产品服务，增加联络的精准度以及成交率。现在的网络行销已经成为主流，如果有任何关于网络行销的问题，欢迎你上网搜寻亚洲网络，透过官网的与我联络表单告诉我们你目前遇到的行销问题，我们就会在节目中帮你解惑哦。